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2日早前被放弃橡皮鸭完成检查及测试，将再在维港海面展出。 大坑西村居民组织不满迁置安排，促请房屋局介入。 市建局将活化油麻地旺角6个小型休憩空间，建构微型公园系统。 泽连斯基称国际刑事法庭已对克尔松缺堤展开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喺千禧年代啦，系听大家嘅即系听住今日嘅节目嘅。想同大家讲下咧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分咧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咧发生大家非常之关注嘅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凶杀案啦，咁因为嗰位疑凶咧本身咧就系有精神病嘅记录嘅。咁亦都引起社會廣泛嘅關注。之後咧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咧，早前上個禮拜五咧就係舉行咗會議啦。咁就其中咧見到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李夏欣咧，就喺會議之後咧係見記者嘅。咁佢當時都話政府會推出咧係5+5，一共係10项嘅支援措施。咁包括咧就係一啲支援嚴重精神病患嘅康復者嘅啲措施咧，例如咧就係話將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患者的比例是優化去到1:40，另外也都說會探討社區治療令在香港的可行性等等的。詳細的情況請你他和我們一起談談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蕭樂文。 早晨啊，副局長，可不可以講一下即十項的措施就太多了，但都詳細講就很難，但我都想簡單講一下有些什麼的措施是即特別那天傾了啦，或是可能是針對到啱啱呢次大家咁關注的事件的呢？ 好啊，好啊。其實那天講的十項措施呢，都是經過整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商討，會員給我們一些意見來的。 嗯。 那這十項措施裡面呢，有5项真是針對一些比較嚴重的精神疾患嘅康復或者復原人士提供嘅，而另外5项咧就講緊啲其他精神需要，我哋一聽過都希望可以成個服務香港整體服務可以提升少少嘅。嗱，喺一個嚴重精神疾患嘅康復同埋復原人士入邊咧，我哋嗰5点咧就包括第一，就希望可以將喺個案經理嘅計劃，尤其是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患嘅比例咧，可以進化提升到不少過1:40嘅。第二咧，亦都係希望咧，醫管局可以探討可唔可以為精神病患嘅病者咧，可以提供一啲較新嘅藥物，少啲副作用嘅，口服又得，注射又得，令到佢可以更加配合去服食藥嘅要求啦。第三方面就係個專科門診啦。咁我哋知道咧，個專科門診一直大家都係話其實長嘅時間啦，咁我哋都特登咧係定立一啲指標，希望醫管局咧係需要跟隨嘅。第一咧就係講個醫管局第一優先，即係緊急嗰啲咧，希望可以喺中位數1星期之內睇完；而第二優先，即係半緊急嗰啲咧，我哋希望個輪候時間中位數係唔超過4星期嘅。而第四點啦，就係我哋其實有啲嚴重嘅精神病患病人出咗院之後咧，醫管局嘅精神科護士同埋社署嘅社工咧都有跟進嘅。我哋想將兩方咧嗰個溝通同埋資訊交流可以強化一啲嘅。第五啦，就係我哋亦都會檢討翻一個有條件釋放呢個機制。 Okay. 其實咧呢個機制係喺我哋個精神健康諮詢嗰個檢討報告入面都有提及嘅。這個亦都係我哋嘅議程入面想要做嘅。咁其實醫管局都差唔多完成呢一個檢討。我哋下一次開會嘅時候亦都會再大家會員咧就會討論翻一個有條件釋放機制嘅詳情噶啦。咁而且其他5项係關於一啲其他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啦。咁其實佢咧就係講緊第一就係希望可以早啲可以揾到呢啲同呢啲市民提出一個精神健康嘅評估嘅。咁我哋就依靠住呢一個地區康健中心，我哋會喺個別嘅地區康健中心推出一啲先導計劃，睇可唔可以為有需要嘅市民提出做一啲咁嘅精神健康評估啦。 Okay. 第二咧就係社署方面啦，就希望可以優化翻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服務，可以加強翻對於精神健康有需要人士嘅支援嘅。第三咧，亦都係社署會加強去睇翻 翻呢個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單位啲社工嘅培訓，因為可能希望可以從而提升佢嘅能力咧，有能力佢更加可以去處理一啲複雜少少嘅個案嘅。 Okay. 而第四咧就係、是、我哋都會盡快落實喺施政報告入邊講過一個精神健康支援熱線嘅建議。而最後咧就係、是、除咗社署喺施政報告講過會加強呢個支援照顧者嘅措施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加強所有配套去支援一啲特定嘅群組，譬如低收入或者少數族裔，希望可以幫佢哋早啲揾到個問題出嚟， okay. 有問題即早啲可以轉介去需要有可以服務提供者可以俾到啲服務佢哋嘅。大致上就係呢一十點啦。 五加五嘅措施，頭先其中有兩類啦。第一類就係話支援嚴重精神病患嘅一啲康復者嘅。頭先其中提到一項嘅話，今年第四季啊，將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患者嘅比例咧優化到1:40。不過睇翻其實2017年頭先你提到嗰個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咧，當時嘅建議係咁嘅，就話3-5年之間啦，將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患嘅比例咧，就係去到1:40嘅，同而家係今次呢個建議係一樣嘅。但係當時係2017年講話3-5年內做嘅，咁點解其實仲未達標嘅咧？而今次呢個定嘅建議其實同當時係一樣，又會唔會太鬆？係咪應該係再改善嗰個比例咧？點解仲未達到到咧？ 好啊，嗱，當時真係著實講過1:40嘅，我哋其實而家你希望佢係優化至唔超過1:40，其實你都可能會意會得到喺醫管局入面嘅人手咧，其實進進出出都好多，喺近年咧亦都有好多嘅同事離開咗醫管局啦，咁令到著實咧呢個比例曾經好過去到1:40，但之後又增長翻。不過我估咧，今呢一輪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希望堅持可以去到呢個比例咧，係唔超過1:40，可唔可以進一步優化空呢一度再1:40，可唔可以再低啲咧？我相信要睇人手方面配合啦。如果有空間嘅話，希望佢真係唔會超過1:40嘅。 咁有冇信心？你話今年第四季做到嘛？其實會唔會都係頭先話進進出出，可能會唔會第四季其實達唔到呢個目標咧？會。 其實我哋同醫管局咧都商討得好仔細呢一方面嘅，咁佢哋都有信心喺第四季可以去到唔超過1:40嘅。 我見嗰日開完會之後咧，咁啊即係大家都有問啦，坊間都有討論嘅。今次呢一個荷里活廣場嗰個事件同精神科嘅醫護人手不足係咪有關咧？咁我見你就覺得係話唔涉及資源同埋人手問題去導致跟進不足等等嘅。但今次你哋嘅建議入邊的確有一啲同人手有關，頭先提到嗰項第四季之前將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患者嘅比例減至到唔超過1:40嘅咁，點解有個結論話唔關人手事，但係今次有啲建議又關人手事咧？ 其實咧整件事我哋內邊咧，醫管局自己本身都睇翻呢一個個案嘅詳細，我哋當然唔講啦，因為都尊重翻個病人同埋病人嘅家屬啦。咁但係我哋睇完睇過個個案之後咧，都發覺同資源同埋人手問題咧，或者跟進不足等等呢啲都冇乜關係嘅。不過就係因為呢一件事情咧，我哋覺得都有必要，不如睇下現時提供嗰個服務有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呢個意會得到，其實都覺得如果可以增加到人手嘅話咧，對。將來或者一啲嚴重嘅病患嗰個支援可能會更加好嘅。 Okay. 講到即係可能即係長遠或者其他情況嘅人手不足咧，有呢段時間都好多討論嘅，包括就係話首先香港咧就係話精神科嘅醫生咧，就算公私營界別加埋咧，都係得400多個，同世衛標準嚟講，香港要有至少700多個咧，係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嘅。點解咁多年都解決唔到咧？另一個就係、是、就算有精神科醫生，亦都可能唔夠啦，導致有跟進嘅個案可能都係見到個精神科醫生。好短時間，就有啲話可能每次見都係見幾分鐘嘅啫。咁嘅情況又係咪理想？又點樣改善咧？ 我哋首先要意會到精神病患咧，其實係一個好廣或者精神健康係一個好廣義嘅詞嘅形容嘅詞語嚟嘅，即係話其實精神健康可能有一般嘅需要，正常人都有精神健康嘅需要。去到真係有一啲疾患，而疾患入邊咧，亦都要分一啲輕微同埋嚴重嘅疾患。咁究竟喺整個社會入邊咧，乜嘢嘅？醫護服務提供者係睇邊針對乜嘢病乜嘢嘅病患咧，其實係緊要嘅。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個指標，究竟個醫生同埋病人嘅人手係點？而當中其實最緊要咧，睇翻嗰個社會本身自己或者個醫療系統本身自己嘅需要嘅。譬如我講啊，喺精神健康上邊，除咗睇醫生病人嘅比例之外咧，究竟嗰個地方嗰、那個社會個風氣啊、個氣氛啊，或者個文化或者支援等等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決定因素。究竟醫生和病人的配對的比例有多少，所以也不可以得到一刀切就說 國際有個咁嘅指標，咁我係咪就一定要用呢？我都要睇翻本身。而另外咧，係嘅，醫護人手除咗精神科之外咧，其他各個方方面面咧都有人手上面嘅短缺嘅情況。所以亦都點解咧，政府以及醫管局都好努力咧，希望可唔可以有啲方法可以減低呢個人，可以增加呢個人手嚟到香港為我哋市民服務啦。咁、可能一籃子嘅措施，大家之前都聽過噶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覺得喺精神健康方面咧，有啲精神健康需要的市民可能未必要去到医疗这个程度的。可能是因为有时有些偶发性的事情发生了，令到个情绪有困扰，这些是不是可以有些社工啊，又或者朋友的支援啊，朋辈的资源也都可以帮得到呢？所以我估呢，在整个设计这个精神健康服务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地步或者不同的人的需要，我们都要考量的。那就不可以一刀一个结论，就是医生人手不够就不得了。Okay. 而医生人手方面呢，醫生都有好多唔同嘅科類嘅，咁精神科我哋私營同埋公營其實現時已經有個合作㗎啦，咁究竟可唔可以合作嘅空間再大啲？呢個實在可以探討嘅。而另外大家成日都提到家庭科醫生啦，嗱，家庭科醫生咧，我相信喺整個精神病患嗰、那個頭先我講咁廣義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一啲輕症嘅佢實在係可以幫得數手，如果有適當嘅培訓之下，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會探討嘅，咁係務求咧可以俾一個更加好嘅支援俾香港嘅市民嘅。 先讲了很多点，不过我想首先问，就是现在公私营界别得400多个的精神科医生，是不是你们都觉得要有目标性地话几时要加到几多啦？刚才另外提到有两个的角色的，譬如社工是不是可以担当一些啦，家庭医生是不是担当一些啦，咁具体有没有话有没有啲计划嚟緊呢两个角色可以怎样处理到一些可能患精神病不同级别的人士呢？ 我答第一个问题先。首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好一个好反射神经的一个叫做反应啦，就是说不够就要加啦。但我们需要冷静下来，究竟看一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先。就这样每一个，其实不是只是精神科这一方面需要医生，其实各方面每个不同的专科，心脏病都需要啦，中风也都需要，也都各个种种不同的专业的医生，其实我们都需要。家庭医生也都很重要，就是帮我们守第一个关口的时候，有些什么个案是真的需要到精神科医生去支援呢，他们才会转介给他。咁我估喺整个服务模式入面呢，我哋要睇返个配套系点。亦都所以点解我哋当初呢，就係早前亦都大讲我哋要搞呢个基层医疗，正正就係呢个原因。如果我哋唔分流一啲病人嘅话呢，其实就算你有好多好多嘅医生医护人手呢，其实都唔能够足够㗎。最紧要就係个配对，究竟乜嘢嘅病人适合喺边一个，我话边一个层面去睇乜嘢嘅医护嘅提供者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重点。至于头先你讲过话有冇正明确嘅目标嘅时间表呢，我估呢就系、是、其实第一件事就系个培训紧要嘅。因为喺现时入面呢，无论社工对于一啲精神健康嘅培训亦需要加强啦，就算家庭医生都好呢，亦都需要喺呢一个培训上面加强先可以提供到服务嘅。咁、那个步伐就要好睇下佢哋嘅其实个培训情况去到某一个地步个能力可唔可以处理到呢啲個案啦，咁我估個時間表大概就係呢個嚟緊，我哋會做嘅嘢、就要睇下個培訓個情況去到邊一度啦。 我見你哋5+5嘅措施入邊咧，其中係支援其他精神健康需要者嗰度咧，有一項叫做地區康健中心研究推出先導計劃，為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咧提供精神健康評估嘅。我見有一啲報道都有一啲消息嘅，都想問一下，因為就話嚟緊係咪會7月推呢個計劃啊？都會用到一啲嘅社工啦去做一啲嘅篩查，而可能家庭醫生亦都會擔當一啲角色嘅。咁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呢個計劃其實諗住個方向係會點咧？呢個先導計劃同埋幾時推？ 好啦，其实个先导计划仲喺研究嘅阶段入面嘅，所以好多嘅细节都未可以落实得到。不过呢，我觉得要趁后一步望一望成个地区康健中心嘅角色系咩嘢。其实地区康健中心喺基层医疗入面呢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佢作为一个枢纽啦，就即系话佢可以接轨唔同嘅地方，或者係有一个资讯嘅交流，又或者佢对社区嘅资源入面呢，佢一个好好嘅接驳点嚟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地区康健中心嗰个角色，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希望可以提俾到一啲市民需要啲精神健康嘅评估，而根据佢嘅评估呢，就可唔可以同社会地区上面有唔同嘅团体或者唔同嘅服务提供者提有一啲合作同埋跟进啦。咁嗰个概念大概都係咁样， 其實我哋所有嘅慢性疾病嗰個概念都係咁樣嘅。既對區康健中心作為第一站，分流咗啲病人去唔同嘅地方，嚴重嘅病人可能直接去要精神科醫生度跟進啦。而一啲好輕度嘅，可能一啲普通喺社區上面，譬如社署嘅社區健康精神健康服務單位已經可以啦。咁所以係個概念係咁樣嘅。 嗯， 咁我哋期待都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呢一個模式啦。咁而你又亦都會意會得到咧，其實大概十月零或者係三季第四季度咧，我哋對於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將會推出。而點樣可以銜接而唔會突然間將所有拱曬去地區康健中心咧？呢個我哋都要諗一諗嘅。 嗯。剛才提到即係可能有一啲社工嘅啲角色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家庭醫生會唔會喺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嗰度都會擔當嘅呢，而佢哋有幾多係合資格有呢、這個即係可能精神科方面嘅背景呢？ 現時手上面我冇呢個資料啊，不過呢我亦都大家都應該理解㗎啦，唔係個個家庭醫生呢都受過相關嘅培訓，可以睇到一啲精神有疾患又或者精神健康好有大需要嘅病人嘅，所以點解個提升嗰個培佢哋嘅能力方面呢，我哋著實要做一啲功夫嘅。但係社會上亦都有一啲嘅家庭醫生可能已經做開㗎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其實地區康健中心有需要啲個案都可以轉介俾呢啲家庭醫生嘅，不過嗰個數量可能亦都冇喺我哋心目中有咁多，咁所以點解我哋就話要加強個培訓啦？ 嗯，講翻咧今次喺5+5入邊咧，有一個係支援嚴重精神疾病康復者嘅措施，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醫管局喺下個月啊，會向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咧匯報有條件釋放機制檢討，委員會亦都將會係探討啦社區治療令嘅可行性同埋有效性嘅。呢、這個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所謂檢討呢個有條件釋放嗰個檢討範圍係咩？係咪即係可能令到有條件釋放嘅範圍會闊啲啦，或者嗰個條件係咪日後會嚴啲嘅執行啦，定係點樣咧？ 其實咧，佢哋嘅仔細嘅情況都仲未交上嚟委員會俾我哋討論。不過我哋當日開會都有好多嘅著墨咧，就係、是多方面都要睇嘅。會唔會係話當一個病人係適合有條件釋放嘅時候，都要睇佢屋企嘅環境係點咧，或者個社區環境接唔接受得到，佢有冇承接能力？呢、這個都係可以講係好有邏輯性。你諗下，如果我有個醫患，我有個精神病患者，佢要放去出去社區啦，咁我都要知道佢嘅屋企咧究竟有冇了唔了解個情況？會唔會知道病者去到咩地步嘅時候，其實就要揾翻護士啊，又或者醫生去跟進？所以呢一個部分咧，我哋都會睇下檢討嘅。而其他方面呢，我哋都会睇下现时有条件释放个机制入面有冇啲地方可以更加精准一啲，又或者可以扩阔一啲。咁呢个我哋都会等佢哋个检讨报告出嚟呢，我哋都会一并过同大家讲㗎。 嗯。不过关键呢个其实都同个支援有冇关系，即係譬如佢哋有条件释放啦，头先系咪你话佢哋屋企环境系咪适合，呢啲都全部要人手或者人力去睇去检视嘅。咁有冇咁多人去处理到呢，如果扩大一个范围嘅话。 哦，都有嘅，因為咧，其實有條件釋放唔係淨係得醫護睇嘅，我哋都揾埋社區上面一啲人士了解個情況嘅，唔同嘅專業都一齊睇嘅，咁我相信都有。 另外我就見話會探討社區治療令啦，不過有啲講法就話，其實社區治療令同而家嘅有條件釋放嘅機制係咪已經好似咧，即係都係話要有啲條件要遵守啦，如果唔遵守啲條件就可能要即係強制住院啦咁。其實兩者嘅分別係啲咩？點解仲要探討社區治療令咧？ 社區治療嘅意思就即係話，病人如果去咗社區嘅時候咧，某啲情況之下咧，醫生係希望佢一定要要有啲接受喺社區入邊一啲治療嘅，咁可能要睇住食藥啊等等。咁著實咧呢、這個喺嗰個有條件釋放入邊個機制係咪可以包埋可以諗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有啲國家真係推行咗呢一個社區治療令，而個效果係唔理想嘅。第一唔理想係咩咧？就係、是、病人係咪因此就少啲可以會即係、就是、要入翻醫院咧？呢、這個又唔係、哦。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要詳細討論一下究竟呢個社區治療令喺香港嘅層面或者係香港的精神病患入面咧，系咪有一个效用啦？咁所以呢个都要一并过睇啊。 头先讲话有条件释放啦，我见有啲意见都话啊，而家冇机制系定期检视个病人，可唔可以取消？可能个病情好啲，就系咪可以取消个有条件释放呢啲条件咧？咁系咪冇个定期检视嘅机制嘅？如果冇嘅话，长远嚟讲会唔会越嚟越多人手要处理呢啲情况咧？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八点三十八分啊！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即系荷里活广场嗰个凶杀案嘅事件啦，咁大家都关注到一啲精神健康嘅问题。咁啊，早前咧呢个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咧就已经开咗会啦。头先一路同副局长李夏欣就倾到啦，有关于十项嘅措施，其中包括啲咩咧，都再同大家简单讲下啦。包括就系话医管局下个月咧将会向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汇报有条件释放机制嘅检讨啦，同埋探讨社区治疗令的可行性。另外都说会在医管局增加人手，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将个案经理和严重精神病的人士的比例减至到去是1:40。另外一些支援其他一些精神健康需要者呢，就是说在地区康健中心都有一些角色的话，会研究推出先导计划，或者一些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评估的。今次呢十项嘅措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佢本身咧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亦都系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陈友海。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友海教授。上星期五你有份开会啦，你自己最关注边啲咩边啲意见啦，或者提嗰啲咩意见啦，又点睇呢十项嘅措施咧？ 好啊，嗱，星期五嗰个会咧，我就系、是、要系 remote 咁样参与到一部分嘅，只能够因为即系另外有一个会议吓，咁、 嗯、 就喺我最关注嘅其实系个人手啊，因为人手系成个即系精神健康嗰个医疗嘅系统里边最大嗰个嘅即系嘅根源嘅问题。同埋咧，亦都係即係喺將來，亦都會繼續咧係一個 fresh 嚟嘅嚇。咁、mm-hmm. 就喺嗰5+5嘅建議裏邊咧，其實我就覺得係比較虛嘅，比較虛咧就唔夠實啊。咁就其實我 expect 即係呢啲嘅 measure 應該咧係即係具體一啲嚇，同埋即係嗰啲指標咧係清晰一啲。咁嘅時候咧，先至即係容易睇到係咪真係做咗，係咪真係有個 difference 咁樣樣嚇。咁就如果唔係，我哋真係有喺人手唔夠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大機會咧係原地踏步嘅嚇。咁嗰啲建議裏邊咧，其實好多都係現行已經有嘅嘢嚟噶，唔係新嘅嘢嚟噶。咁所以咧就有啲奇怪，即係話擺落去作為一種嘅好似係新嘅嘢咁。例如即係教身啊、副作用教室嘅藥物嗰啲，其實嗰啲藥即係有20年噶啦嚇。咁、就咁其實即係喺嗰度提出咁嘅建議，係咪反映咗其實而家都做得唔好咧？嗰啲地方啊，即係咁例如即係地區康健中心係啊，我哋加入一啲精神健康嘅評估，乜唔係我哋本身都 expect 地區康健中心係有照顧到精神健康嘅咩？咁樣啊，咁所以呢啲位咧，我希望真係要實一啲嚇，咁、就。例如是我是不是真的會擺一些專科醫生和普通科醫生落去這些地區康健中心，每個禮拜我擺幾多個 session、啊、我不夠人我就用公司型合作這樣去增加個人力呢。那些康健中心你說、啊、我禮拜我不是全時間都有都好，我有三個下午有精神科醫生在這裡的，在這裡來到去跟那裡那些前線即係嘅人員有 interaction， 咁呢個先係真係發揮得到啊嘛。 OK， 咁所以即係呢啲整，即係希望都係有具體一啲嘅、okay. 一啲嘅指標啊， mm-hmm. 可以令到我哋睇到係咪真係向前行啊，抑、okay. 或原地踏步嚇、 嗯。整體嚟講，你對於啲措施頭先有兩點嘅人手你好關注，另外就覺得係咪可以再具體啲咧？咁講人手之前，我想先問你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十項措施出嚟嘅效果會係點咧？係咪對準到或者處理到今次即是说避免到啦，以后再发生一些惨剧呢？ 我觉得就是虚咯，一个虚字。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本应都应该有的了，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本应应该有的。那么问题是你说本应应该有的那些东西你说再做好一点，但是没有增加人手、啊啊 嗯、 那时候那到底是怎样呢整个情况、啊 嗯、 最后是不是就是将那个即係嗰個嘅壓力就推咗落去前線嘅人員嗰度咧，啊或者要交數啊咁樣嚇，即係我估我會有呢啲疑問嚇。 嗯，講到人手方面，其實嗰日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咧都喺會後有提到嘅，就係話荷里活廣場事件咧係偶發性嘅事件，唔涉及因為資源或者人手問題而導致跟進不足嘅問題。同唔同意個事件其實未必同人手有關啦。第一呢一點，第二就係、是、其實今次嗰十項措施咧都有，譬如醫管局話增加人手，例如喺第四季將個案经理同埋严重精神病者个比例去到1:40，都系有一啲指标喺度嘅，又点睇咧？又 好啊，好啊。第一咧，我系绝对唔同意话呢个事件发生系同人手无关嘅吓。 咁就點解我咁講呢，就係話即係我哋喺香港，我哋即係嗰個精神健康嗰個嘅醫療呢，係即係已經係長期呢陷入人手不足，我哋嗰啲人力呢係同即係其他有類似我哋經濟發展嘅地方嘅，即係可能係一半或者三分一嘅人力。咁點解呢樣嘢係同自己有關，就係話喺咁樣嘅人力之下，其實我哋係長期要習慣一啲 substandard 嘅 practice。即是说我是要预咗我睇症得几分钟嘅啫。咁变咗呢，我哋已经长期系咁样，我训练啲医生出嚟都系佢哋个训练嘅环境都系得几分钟睇症嘅啫。咁变咗系整体嗰个 expectation， 对于一个同病人嘅对话我可以几深入呢，系已经整体调低咗。我用一个例子就系话，即系好啊，如果我而家假设下，完全假设我而家有一个自然嘅意外，地震或者打风，我係因為氣象局或者咩，我冇辦法係即係提前 warning 而導致即係有傷亡嘅話，跟住我睇下，原來我用嗰啲機件係原來 outdated 嘅，原來嗰個 sensitivity 係低嘅，咁我就話啊，冇人為錯誤啊，冇其他成咁樣，係咪等於我哋唔需要 review 翻我哋成個 system 係咪 fit for purpose 咧？咁樣啊，咁所以我哋話我哋係整個系統都係習慣咗喺一啲好低人力、唔夠時間深入同病人溝通。咁你點可以話，如果我哋睇症如果我有15分鐘、半個鐘頭同個病人嚟到去交談嘅時候咧，我哋嗰個 sensitivity 去 detect， 例如呢一個 case 早前點會話？完全可能冇跡象呢，點會話冇呢個可能性呢，係咪？我覺得完全唔可以咁樣講嘅。咁第二就係呢，增加咗嗰、那個即係個案經理係一個好嘅，係喺嗰十項之中比較具體嘅，但係要再具體一啲啦。咁就係話呢，而家其實醫管局有幾個個案經理嘅 program 呢，都係即係 deal with 思覺失調啊、嚴重精神病嘅患者，咁即係我會 expect 佢會 specify 每一個呢啲個案嗰個個案經理都係唔超過1至40嘅嚇。咁我自己就即係亦都 involve 咗啲，我知道即係其實有好多都講呢個人手比例講咗好耐㗎啦嚇。咁就咁呢個我希望，但係具體嘅，我覺得係好事嚟嘅，有呢個目標同埋係有一個時間表咧。Okay.咁我哋咪可以跟進咯。 呢一個就其中一點係涉及到人手啦。你頭先都話好關注整體所有嘅人手嘅。你覺得仲有其他邊啲人手係應該要定出目標、定出指標或者時間表，幾時要加到幾多嘅咧？係咪要去到咁仔細咧？ 我覺得係嘅嗱，即係好似我哋講到話，即係社區康健中心。跟住同呢度頭先我講過啦，我覺得真係應該有精神科醫生落到去嗰度，即係嚟到去喺嗰個中心嗰度運作嘅。我覺得即係嗰個家庭醫生亦都係啦，其實而家唔清楚嘅，到底有幾多家庭醫生喺度運作，幾多即係專科醫生喺度運作係唔清楚嘅嚇。咁嗰度係即係有一啲具體嘅嚇，一個星期有幾多節有醫生喺嗰度啦。咁然之後優化。这个的社区那个综合的精神健康的服务，就是这个社署的也都是要很 specific 的，因为那些中心呢给我们一个错觉，它是说我什么都包在社区的精神健康问题，其实是没可能的。 Okay.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有没有一些针对性呢？会不会因为例如太多的轻的症呢，我反而忽略了重的症呢，在那些的社區嘅綜合嘅社區嘅精神健康服務嘅中心，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其實就係所因為我哋要嗰、那個嗰五加五咧係要即係實一啲嘅，即係具體一啲嘅嘅一個嘅。澄清咯 嚇。OK， 雖然話即係可能處理或者篩查一啲嘅精神病患者嘅時候，係咪可以探討啦？譬如社工可以擔當多啲角色啦，有一啲精神醫學背景嘅私家醫生、家庭醫生可以擔當多啲角色啦。但係翻最即係根本就係話精神科醫生喺香港係好唔足夠啊嘛。首先你呢、這、一個，我之前聽你講都有講到呢一點嘅，但係你覺得呢一個需唔需要定個目標咧，或者幾時要加到幾多咧？咁有冇需要咁樣？ 我覺得一定需要啦，即係話，因為而家嗰個精神科醫生嗰個培訓要6年嘅時間，咁但係每一年嗰個培訓嘅數目係醫管局就 set 咗個 bottleneck 嘅，佢限死話今年20個就今年20個，咁其實要有個長遠計劃㗎，我哋5年之後、10年之後，就算唔去達到好似其他地方一樣，我哋都希望。即係有一個具體嘅 increase 咁樣嚇，即係之前你都講到啦，即係而家係去培訓，就算連補充啊，即係移民啊，或者退休啊，或者離開醫管局嗰個補充都係問水嘅。咁你即係仲即係你真係要有一個增加嗰個 training 嗰個 quota， 先至長遠咧係有一個機會咧係可以追得到一個增加嘅即係精神科醫生個人手咯嚇。 在五加五的措施入面，有一个是支援严重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措施，就是说会即检讨这个有条件释放机制啦，咁亦都话会探讨社区治疗令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啦。两样嘢嚟嘅，先讲就是有条件释放嗰个嘅检讨，你觉得应该要检讨边一方面呢？是不是话个范围扩大就是即系一个检讨的方向啦，同埋同唔同意系扩大呢个有条件释放的范围呢？ 好啊，这个是一个其实相对来讲 technical 的东西来的。我相信呢对于今次的事件那个就是 relevance 是有限的，但是需要需要同埋是做緊的这个检讨。咁有条件释放就是说，即是病人他有一个病啦，就有一个 history of violence， 咁然之后他入过医院出院之后，咁就有呢個嘅條例咧，就可以要求佢接受治療啊，喺指定嘅地方嚟到居住啊。如果唔係violate咗呢啲嘅條件咧，咁就又有風險嘅時候，咁可以 recall 佢，要求佢入翻醫院啊咁樣。咁嗰個 technical 就係一啲細節啦，就係有冇一啲嘅臨床嘅情況，而家呢一個嘅條例係即係 cover 唔到嘅，咁啊即係將佢擴寬一啲咯，咁然之後係令到嗰、那個運作係暢順一啲咁樣樣嚇。咁社區治療令咧就係、是、一個另外一個即係更加闊一啲嘅 approach， 就唔係要求病人一定要係即係入院啊咁樣嚇。咁就咁呢個咧即係都係其實最終咧就係即係去 define 喺咩情況之下，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較強制嘅一啲嘅方法嚟到去要求病人即係接受治療啊，同埋住院咁樣嚇。呢個係比較 technical 嘅嚇。 OK， 雖然你話今次嗰個事件同呢一個嘅建議，即係譬如有條件釋放咧，未必有一個好強嘅即係關聯性啦。但係你覺得因為今次嘅建議入邊都提到呢一項啦，咁你覺得有條件釋放，如果個適用範圍，我見有啲嘅檢討方向都話啊，係咪由本身只係限於有暴力傾向而本身要強制留院嘅病人咁有條件釋放啦，去到係咪一啲有自殺傾向或者嚴重或者缺乏自理能力嘅精神病人咧，同唔同意個範圍係去到咁，或者當中有啲咩要注意咧？ 好啊，嗱，嗰度我哋要面對一個 dilemma 啦。個 dilemma 咧就係話，即係嗰個病人嘅人權啊，咁啊，同埋佢咧係即係接受治療，因為嗰個嘅權利啊，因為最弊咧就係有一啲精神影響疾病係即係個病係影響到個病人咧。是冇即係冇一個能力做一個判斷人哋 own interest 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真係社會要平衡啦。即係話有病人，我明明病咗，但係個病令到我選擇唔去接受治療嘅，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喺邊一啲位係去可以即係強制佢咧咁樣啊？咁如果係太鬆嘅時候，咁就變咗一個好似係一個好家長式，同埋係可能會影響到病人嘅人權咁樣嘅情況啊。但係如果好咩，即係另外一邊咧，我相信而家我哋係比較緊嘅，緊嘅方面就係即係話咧，我哋好難先用到呢一啲嘅條例。咁換句話講咧，係有好多病人佢個病情係惡化咗喺社區，但係佢又未惡化到有風險，咁啊，但係佢又唔接受治療咧，咁而家係塞咗嘅，好多病人係咁樣塞咗喺社區嘅咁樣，咁所以嗰度係一個 fine balance 啦，咁啊亦都即係最後其實咧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我哋應該照顧到啲病人，但係照顧到啲病人，其實我哋又要增加我哋嗰個人力啦，同埋資源啦，咁即係話而家已經好唔夠啦，咁啊不過咧。唔夠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話因為法律嘅原因，我哋冇辦法要求佢去接受治療，咁啊唯有佢係喺社區繼續佢嗰個狀況咯咁樣。咁如果我哋係 enable 到呢啲病人係多啲接受治療咧，咁其實嗰個人手同埋即係嗰個精神嗰個 capacity 咧，又需要增加翻。 首先就係要擴大呢個範圍，同埋你話係咪識別到啲病人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其實都涉及到人噶嘛。你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向呢個方向去擴大呢個有條件釋放嘅範圍？而家嘅人手係咪有能力去處理到嘅咧？ 冇錯啊，係啊，嗱，即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話首先你要識別咗先啦嚇，識別咗之後，你去行動嘅時候，先至係呢啲條例所即係規範到啊嘛。咁所以首先個識別就係即係涉及到人力同埋個系統嘅問題啦。即係喺社區裏邊，我哋點樣嚟到有一個篩查？我哋點樣可以 connect 好即係各個唔同嘅即係服務嘅單位啊？咁樣嚟到即係令到真係有。有機會有風險嘅人士，我哋識別到先啦。識別到之後咧，就係呢條例規範可以做啲咩嘢。 另外仲有一點都想同埋阿教授傾嘅，就係話醫管局咧就係目標精神科專科門診。 申請啦，有分緊急同埋半緊急嘅個案，嗰個輪候時間中位數咧就話分別唔超過一個星期同埋四個星期。有啲講法就話其實而家可能已經基本上達到咗呢個目標噶啦。咁你自己了解係咪咁啦？同埋點定呢個目標啦？咁同埋佢今次咧就冇定話一啲穩定嘅新政嘅輪候時間都設個目標嘅。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咧？有。 冇錯，係有需要。我都係話點解我話呢個比較虛就係咁啦，虛同埋原地踏步啊，就係話呢啲其實現行已經做緊嘅嘢啊，咁就同埋即係佢冇即係冇全面咁樣啦 ，cover 埋一啲即係唔係第一、第二優先嘅症咁樣啊。咁其實嗰個 risk 咧就係咩？點解原地踏步就係話你可以話我定咗呢個目標，跟住我唔理其他嗰啲咧，因為咁樣我就延長咗啦。啊，咁就咁結果咧，就係原地踏步咁樣，因為邊個決定係第一優先、第二優先，都係醫管局或者嗰、那個clinic 自己決定噶嘛，佢咪擺少啲落去，佢咪做到咯嚇。咁、啊、但係就可能就將即係、就是、多一啲人咧，就推向呢兩類都唔係嘅，咁就令到嗰個延後時間更加長。我哋而家知道呢個事情延後時間已經係好長啦，咁呢、這個。即係冇 address 到呢啲咧，我就希望可以補充翻，即係 address 翻呢啲咧，就令到嗰啲 proposal 實一啲啦、 即係你覺得而家界定係穩定新政，首先界定嗰個機制係咪有啲咩要改善啦？或者穩定新政嗰個輪候時間理唔理想？應該又要點定嘅目標咧？又 我覺得咧，嗱，即係穩定嗰啲新政咧，即係其實佢係有個轉介啦，嚟到啦，咁啊轉介都係即係有一個通常係家庭醫生嘅轉介，咁即係話家庭醫生首先佢係決定咗，即係呢個病人需要專科嗰個嘅服務，咁佢先轉介嚟噶嘛，係咪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如果我哋講緊一兩年嘅輪候時間咧，即係好多病情都有變化噶啦。咁即係第一就係佢可能自己已經好翻啦，即係等到嚟，但係即係中間可能有好多 suffering 咁。 Okay. 第二咧就係即係佢可能惡化咗咧就即係喺等嘅時間即係惡化咗，咁就令到咧最後你都係要將佢轉翻成為即係第一、第二優先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就變成咗咧我哋係一個延誤嘅治療嘅一個個案啦。咁我覺得呢個真係需要 monitor。啊！有幾多人喺等嘅時間之後等唔到，結果咧要惡化咗，可能要入院，可能要急症室啊，或者即係更加有啲即係事故發生咗啊！咁呢個又係應該絕對唔容許佢發生嘅一個情況。 OK， 好啊，唔該曬陳玉可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經過咧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講座教授陳玉海，就住今次咧係呢一個十項嘅措施啊，支援一啲精神健康嘅人士啦。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係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講師丁維斌，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丁维斌，你系咪都有留意到呢十项即系加强精神健康支援嘅措施，或者当中你自己点睇啲措施啦？系咪即系处理到而家社会上面一啲精神健康问题嘅人士嘅支援啦？或者你当中最关注边点咧？ 或者我讲翻即系我本身都系前线出身啦，都做过大概十年到嘅精神健康嘅社工吓、我想从呢个经验去睇啦，因为都比较多同一啲嘅。我哋叫做精神病患者，或者系我哋通常业内就叫复原人士啦，吓佢哋有好多嘅接触。我想讲嘅就系、如果用一种比较强制嘅方法，譬如强制治疗啊，或者系其他啲控制手段去处理一啲所谓即系自杀或者呢个暴力行为比较风险嘅一啲人士咧，吓、我见到嘅效果往往都系唔理想吓。咁、好多时咧，就算佢哋表面系服从都好咧，心里面都系唔服嘅。或者调翻转头，好多时因为佢都唔想俾一种控制或者强制嘅做法去呢、這、一个。关注自己啦，用好多方法去逃避啦，吓、咁所以喺呢个位置上面咧，我比较担心就系佢而家十大措施里面讲嘅社区治疗令，虽然话只系研究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去重新去检讨嗰个 conditional discharge 个有条件释放嗰、那个，会唔会调翻转头？如果真系实行嘅时候，系咪真系达到佢嘅效果咧？吓、依或系适得其反咧？呢、這个位置我自己反而会有啲担心咯。 即系所以你觉得系？首先最基本先應唔應該擴闊嘅範圍先，即係我明白你有個憂慮，可能一啲人士反而會令到佢哋唔會去求醫啊，匿埋咗啊咁。但係首先應唔應該去擴闊，或者如果要避免頭先你講到一啲病人嘅反應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啲措施可以做咧？ 擴唔擴闊嗰個位咧，我估我自己有保留嘅，即係特別係講緊有條件釋放嗰度啦。而家就講緊淨係最處理一啲我哋覺得可能係曾經有啲刑事暴力行為啊，或者有個比較大嘅暴力風險嘅一啲嘅所謂嘅患者啦、如果擴闊嘅話，即係我理解，即係擴闊到去自殺嘅朋友，即係自殺風險嘅一啲嘅 人士都可能要 under 呢個有錢釋放，我自己有個保留。好簡單原因就係、其實即係我哋通常以往處理一啲有傷害自己人嘅想法嘅一啲嘅卡人咧，我哋都唔會用一種呢、這、一個我逼你睇醫生啦、啊、你一定要食藥啦，用呢種方法去處理咧，係咪真係幫到手咧？調翻轉頭，我哋用個方法即係社工方法，我哋好多時都係同佢傾啦，了解翻究竟佢點解要想死嘅原因。或者點解傷害自己原因，佢係需要被了解，需要被多啲去聽聆聽翻，講翻自己嘅聲音。反而呢方面可以做得到咯。但你話我純粹係逼你，冇錯，可能一時三刻佢可能真係驚入院，咁啊變咗佢會繼續睇醫生食藥嚇。咁、但係長遠嚟講，其實真係冇幫助好大咯。你問我。 另外今次都有個先都提到啦，會探討社區治療令嗰個可行性同埋有效性啦。但因為時間所限，我哋轉頭九點鐘之後繼續同你傾，好唔好啊？丁偉斌， 好嘛？冇問題，冇問題。 好，唔該曬。丁偉斌咧就係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講師啊。頭先講到政府喺上個禮拜五啦，叫公布咗十項加強支援精神健康嘅措施，其中提到譬如頭先講到啦，話有條件釋放呢個機制係嚟緊會檢討嘅，會有啲回報啦。咁另外咧就係話社區治療令嘅可行性咧，會探討咁，仲有一啲人手上面嘅比例，例如喺個案經理同埋嚴重精神病者嗰個比例會減到去1:40等等。整體再頭先提到一啲人手問題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再傾。2023年6月12日，早前被放棄橡皮鴨完成檢查及測試，將再在維港海面展出。 大坑西村居民组织不满迁置安排，促请房屋局介入。 市建局将活化油麻地旺角6个小型休憩空间，建构微型公园系统。 泽连斯基称国际刑事法庭已对克尔松缺堤展开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講有關於政府提出嗰十項加強支援精神健康嘅措施啊！繼續係同電話旁邊嘅丁維斌傾。丁維斌咧就係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講師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丁維斌。頭先講到除咗話社區有條件釋放嗰個機制會檢討啦，另外就係社區治療令。咁因為見措施入邊都話睇到話探討社區治療令嘅可行性同埋有效性嘅。你嘅睇法又點咧？同本身有嘅有條件釋放，其實兩者又有幾大分別咧？又 我會有個保留，因為社區治療會更加廣泛。因為如果有條件釋放嘅意思，即係佢本身已經喺醫院啦，我 discharge 佢我要出院嘅時候就定立啲條件。而社區治療令咧，可能即係嗰個執行嘅時候，會唔會調翻轉頭喺社區上面佢仲未入院嗰啲人都會 cover， 即係喺個範圍以裡面咧嚇。咁、那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如果你從呢一個一啲嘅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啦、或者有啲可能已經睇緊醫生嘅，或者調翻轉有啲未睇醫生嘅，佢哋知道有呢個社區治療令咧，其實反而會令到佢哋可會唔會卻步咧嚇？佢、哋會擔心呢一個睇醫生之後出現嘅後果，就係你俾個令我，跟住之後我就好似即係冇咗啲嘅自由啊！咁其實調翻轉頭可能會令到一班人，佢原本想去呢、這、一個尋求呢一個支援嘅，會突然間失蹤咗，即係簡單啲講，隱性嗰個患者可能會多咗。 咁、 okay. 對於喺社區工作嘅人，包括我哋即係一啲即係社區中心嘅社工啦，或者調翻轉頭醫管局裡面嘅一隻同事咧，其實反而係比較困難咗。同埋社區治療令也好，或者頭先所講有條件釋放也好咧，如果佢收緊嘅話，其實會帶出一個信息就即係一定係避免唔到就係、是、其實就一個信息就係話俾社會人士聽咧，呢班人其實都相對嚟講個風險比較高，好容易就會出事咁、其實會都有機會增加嗰個社會嘅標籤咯。所以我自己係有個保留喺度嚇。反而有個位咧，我想即係大家都係反思嘅就係、如果睇翻之前嗰單案件啦，或者睇翻，或者再睇翻之前一啲嘅案件，即係一啲所謂傷人嘅案件啦、其實咧係啊，冇錯，佢係睇緊醫生嘅喎。即係其實嗰位朋友都係睇緊醫生嘅嚇。咁、但係之前亦都有接同醫生，甚至同醫務社工有接觸咁樣嚇。咁、但係點解呢一個過程裡面醫生睇唔到嗰、個狀況咧嚇？咁、我覺得其中一個位置就係個互信問題咯。本身就係好多時候，因為呢種咁嘅制度令到病人佢本身咧對醫生唔係有太大信任，或者對社工都唔係有太大信任，於是咧佢唔會好呢一個開放、好誠實咁將自己嘅病情講出嚟咁樣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長、長年累月累積出嚟嘅問題嘅，因為個佢哋、我哋好多卡人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個制度係 係壓迫佢哋嘅話，調翻轉頭個制度係對佢嚟講係限制佢哋嘅嚇，咁變咗佢哋會少少心心啊，對醫生講嘢未必會講佢真説話咯。 OK，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聽完你咁講，就第一就係、是、因為有啲講法就話社區治療令咧係可以針對一啲冇病識感嘅精神病患者啦，以及一啲唔願意接受治療但又有危險性嘅病人咧，可以等佢哋及早獲得治療啦。咁呢個係咪可以考慮嘅好處？呢個第一點。另外頭先你就話啊，其實啲病人可能有啲本身都有人跟進緊嘅喎，咁有醫生或者社工健康嘅喎，咁點解仲會發生呢啲嘢？你就話係個互信嘅問題咁。另外有啲意見都話其實同而家會唔會可能見一啲個案經理有見啊，有跟進緊，但係可能個時間好短咧，個質素上面係可以保持到咧，係咪？你有冇聽過呢方面嘅情況咧？先講社區治療令我先。 好好啊，有三條問題，我講社區治療令先咧，你。如果是很理想的執行的，我真的找到这班人，即是所谓没有病识感的人，又或者是这个他们有高这个伤人风险的人的话呢，又似乎真的可以。但是问题即是当你推出了社区治疗令的话，我比较怀疑呢是不是这么容易找到这班人咯。刚才我讲了，即是因为他们的求助意欲会减低啦，那、啊、变了他们未必会在这个社会上面浮面。吓、啊、咁你揾唔到佢嘅话，咁其实即系你点样去揾咧？吓、啊、你系咪呢个铺天盖地式去搜索呢啲人？其实变咗，我觉得系反而系实行嘅时候，其实系咪真系做到咧？我自己有好大 question 嘛。即系我相信唔系净系香港，即系喺其他国家实行紧嘅时候都遇到呢一个问题咁样。所以呢个位咧，我自己觉得系未必系会帮到手咁样咯。吓、嗯啊，第二条问题我唔好记得。 第二条问题咧就系讲话即系嗰个互信问题啊嘛。你先话啊，其实有啲病人可能有人跟紧嘅。咁但系另一方面，除咗话互信啦，有啲讲法就系话。其实可能见面的时间很短，他们了解的情况都不是很深入的。那 么互信问题呢，我想这个是一个真的很长年累月的问题。我不敢说所有的这个 医生和病人关系都很差，一定不是，我见过很多很好的。 嗯 啊、但是事实上真的有不少呢病人很避忌医生、啊、或者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小小心心、啊、不会将事实讲出来。因为他担心后果可能要加药啦。擔心後果可能要增加對佢嘅控制啦，譬如真係要入院啦，嚇咁呢個位咧就變咗點樣去建立翻互信咧？我覺得都係講個心智啊，即係好老土咁講，即係我哋用社工個個工作經話俾佢聽。如果你能夠真係能夠喺嗰個過程裡面，無論係社工啊或者醫療人員都展現到係真係真心關心佢嘅，即係會尊重同埋接納佢嘅，而唔係下下就係覺得啊你好危險啊，下覺得你係需要受到控制啊，咁、okay. 其實係一定會有幫助。但你講得好啱啦。啊，咁、那個時間好短喎，咁樣咁點啊？即係 係咯，即係你話要建立個關係，如果時間太短，都唔即係客觀上有啲條件限制咯，係咪 咧？嗯，我相信醫生嗰方面，佢哋會自己諗啦，即係點樣可以再做多啲咁樣係啦。嚇，咁、可能真係要不外乎即人手上要增加啲，甚至乎有時唔係純粹人手，因為 mindset 都好重要嘛。如果 mindset 都冇改變到，就係五分鐘見一個病人啫，但係問佢呢一個最近食成點啊，瞓成點啊，有冇自殺傾向啊？咁其實都冇用，我加幾多人手都冇用。即係我諗佢 mindset 上面啲嘢有轉咯，嚇、okay. 咁、啊、但係社區上面都係啦。其實唔係就係醫生嘅，我覺得社工上面，我哋自己都要有 mindset 上面嗰個轉變啦、嗯。我哋係咪都有陣時咧會將自己都係一樣咧？即係見到啲客人時候就問佢話你有冇食藥啊？嚇、啊、咁變俾客人感覺就係你唔信我啦，或者係覺得呢一個我就淨係得食藥啦。咁、嗯、但係你有冇想知道其實點解我會今日搞成咁啊、 嗯？ 其實會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嚇、啊，究竟有咩事情發生咗？ Okay. 啊！呢度我唔知道有冇時間，我想講一個創傷知情嘅概念，就係、是、其實唔係淨我講，我已經講咗好多嘅，即係其實啲重症嘅精神病人，哇！其實好多時都係經歷一啲嘅創傷啦，一啲創傷經歷咁樣。咁其實香港都開始啦，即係我業界都開始傾，就係點樣去呢、這、一個調翻轉頭，俾多啲時間佢哋、啊、有個安全感，佢哋可以講翻佢自己啲嘅經歷，佢啲委屈，佢主觀感受會幫到手。嚇、啊、呢、這個位上面，我覺得可以做得好啲。咁、 嗯、 第三個就係個案經理嗰度咧，我覺得又我見過啲好好嘅個案經理嘅，因為我都做過前線做咗十年， 嗯、 但亦都事實上有啲個案經理可能相對嚟講比較簡單啲咁樣，可能真係見佢十分鐘八分鐘咁樣，所以我覺得都係睇翻每個人咁樣咯嚇。咁、啊、其實當然啦，你話減低個案經理嗰個人手比例嚇、啊，當然會令到佢哋會更加多嘅時間出去呢一個見嗰啲 case 啦。咁覺得絕對有幫助。咁但係去到尾都係、okay. 個案經理本身係呢一個，因為啲個案經理有好一部分都係本身都係社工護士啦，佢、用翻醫護嘅角度去睇，就係你有冇食藥，去針對你啲 symptoms， 而唔係話真係去嘗試了解你嘅感受啊、你嘅想法啊、你嘅經歷啊，咁可能個幫助都唔好大咁樣嚇。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都係要成個我叫 mindset 嘅轉變啦，即係成個 mental health set，、 okay. 即係去處理呢啲 case 嘅時候 mindset 嘅轉變。 Okay. 另外我想問多一點，因為其中有一個措施咧，就係話改善醫管局同埋社署溝通，包括就係探討更加頻密同埋交換個案資訊。 询，以及咧全面评估患者同埋即系患者医疗啦、情绪同埋家庭状况嘅咁。其实而家所谓医四合作嗰个机制，你自己个睇法系点样嘅咧？ 好問題，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問題，係因為咧，其實我就本身做一啲 NGO 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全香港都有咁樣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同呢一個醫管局咧，精神科咧係有一個機制嘅。咁但係通常嚟講咧，喺咩情況之下會溝通咧？就係嗰啲咧，真係去到呢一個我哋覺得好危急啊，覺得需要強制入院嗰啲咧，就會同佢哋開會咁樣嚇。但一般恆常嘅溝通咧，相對嚟講比較少嘅，即係我哋比較少機會咧，即係面對面坐低同醫生或者其他醫護人員去傾 case 嘅。咁、覺得呢個如果增加多咗，梗係好啦，互相交流咁樣，大家都會有所呢個裨益啊。呢、這個位置都重要。仲有一個平時咧，好重要就係平時，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跟一個 case 嘅時候咧，都係會同一時間都有可能有醫管局嘅個案經理啊。或者社康护士同一时间跟进嘅，咁、但系好大嘅问题就系呢个究竟我哋两者之间会唔会有沟通咧？而家系纯粹靠自愿嘅啫，即系譬如我自己好积极嘅，我就会愿意多啲去联络呢一个个案经理、社康护士，同佢一齐倾下点样跟个 case 啊。咁、大家有一致嘅目标，亦都令到 case 会舒服啲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因为靠自愿嘅话咧，就变咗唔系必然会做嘅咯。你问我，咁、亦都我好多同事都会做，而我自己过去经验咧。即使有時好積極去做，即係我知道我啱啱收到個 case， 我知道佢原來有呢一個社康護士，我即刻打電話俾個社康護士或者一個個案經理，但係對方都可能請我食檸檬嘅噃， okay， 即係可能話、我都冇必要同你合作啦、我哋各自做咪得咯。但係你諗下，其實幾荒謬，即係大家都係大家目的都係為咗嗰個人喺社區生活得好啲，咁但係佢同我講話各自做咪得咯。咁、其實變咗都係好困難，咁所以我覺得係。整個意識上面，我同意要增加個醫社合作，絕對有幫助，以往俾我個嘅經驗，咁但係呢，似乎我哋本身前線啲人呢，有時都未 ready 囉，因為自願嘛，咁變咗未必會呢一個個個都唔積極。 好，唔該曬丁維斌，同你傾到呢度。丁維斌呢就係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講師，休息一陣。 CIBS 人人廣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舞集 Man,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舞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电啊。咁啊，而家咧即系根据目前两电，即系港灯同埋中电啦嘅管制计划协议咧，就系话燃料调整费咧系实报实销。咁如果喺一啲国际燃油价格咧上升之下咧，有关嗰个费用嘅调整咧就会转嫁咧到去用户嗰度嘅咁。啊，见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喺即系访问嗰阵咧提到就系话管制计划协议啦，目前两电嘅准许回报咧最高去到8%嘅咁，如果他就話一般情況之下協議的回報是合理，但當面對著國際能源危機，兩電作為公共事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不應該由市民承擔所有額外的燃料費成本。他就話，所以初期局方構思會要求兩電在能源價格短期飆升的時候承擔燃料費的部分成本。另外他在訪問都提到一些東西，就話其中一個可以緩減加幅的方法就是從內地引入更多的核電，尤其供應比而家冇核電電費相對貴的港燈，就話一方面要求中電就是由大灣核電廠輸港的輸電網絡能力是增加，由佔而家的全港四分一的電力希望可以加到去35%。另外就話在將軍澳的132區建設電力接收站，亦都話連接內地供電網嘅時候可以輸送一些電力來香港，就說這個部分希望可以提供到香港35%的電力能力，希望也可以給到電港燈。他就說若果能夠由內地零碳電力是供應增加的話，將來的價格都會便宜一點，都會穩定一點，整個情況內地供電的比例增加。講下這個情況先，電話旁邊就有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袁晴，早晨。 喂，早晨，早晨， 早晨，袁晴，先讲话即系从内地引入更加多，譬如核电啊方面啦、啊，咁你自己点睇嗰个呢一个嘅做法啦？系咪可以有助系缓减嗰个电价嘅压力咧？又 我睇到幾方面嘅，咁即係當然咧，就電費點解會穩定啲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核電你唔使買燃料啊，咁你唔使面對即係國際市場嗰個燃料價格嘅波動啦。咁即係因為之前打仗啦，即係大家搶天然氣，咁所以啲價錢升得好犀利啦。 嗯， 啊，即係倍數咁計啦，咁。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自己發電、自己核電咧，咁就避免咗買燃料嗰個升幅咯。咁、另外我自己覺得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是要行碳中和。咁你如果而家香港燒曬天然氣都好啦，都達唔到零碳嗰個目標啊。咁所以咧，都係要揾一啲新嘅供電嘅源頭咧，去睇下點樣減到碳而係。達到個碳中和的目標咯，咁樣。 嗯，頭先講到話內地嗰方面嘅角色啦，係咪可以喺即係大灣核電廠嗰度又加啲即係輸港電力嘅比例啦？另外就一三二區嗰個電力接收站又係咪可以接收一啲內地供電網輸送過嚟嘅電力咧？咁佢其實講法咧就話去到2035年咧，呢度可以去到佔咗七成嘅。即係如果個比例去到咁大，你自己同唔同意，或者啲咩關注點咧又？ 就嗱，第一咧就系话大湾咧，其实要再俾电都几难噶啦，即系都俾晒香港咁滞噶啦，咁即系未必得嘅。 即系你觉得去到35%未必得？你要讲， 即系意思系大湾应该都俾到好尽噶啦，吓吓。咁所以一定要谂下，即系如果你要提高个比例啊，意思系咁你一定要谂其他区域噶啦，即系其他地点噶。咁嗰度就睇下點樣接駁到去將軍澳嗰度，係個路線比較方便囉。呢個要諗囉。咁同埋因為你核電嗰啲要有冷卻嗰個系統，即係近海呀、即係有水嘅地方先會比較好嘅。咁可能喺現有嗰堆反應堆裏面，即係再睇下邊個地點比較理想啦。 这个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我意思去到七成的比例，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数？ 我想是要逐步什么呢，就是逐步去试，就是看看个稳定性，就是不要一下去到七成、就是按部就班去试，因为就是当然我同意呢，就是要就是很早期都讲的了，就是从个能源安全的角度呢，是要多啲唔同供電嘅源頭。 Okay， 遠請，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再傾啊！即係內地而家呢個供電嘅比例增加。遠請咧就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今年头四个月接获1174宗投资骗案，损失金额7亿860万，宗数和金额都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五成。单一案件最大损失金额2700多万，受骗的54岁女会计师因为堕入网上情缘，被诱骗投资外汇。警方话，一个80岁的婆婆去年放租物业，将联络电话号码摆上网，骗徒其后来电，声称要来香港工作找租盘，双方不时联络。骗徒向婆婆介绍下载一个虚假投资应用程式，投资外汇赚钱。婆婆多次转账到骗徒的本地个人户口，到几个月之前有意提款被拒，才发现受骗，一共损失910万。另一宗个案，受害人是17岁的中五生，今年4月上网交友之后，被骗徒成功游说，经指定程式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21万。投资骗案方面，警方今年已经拉了64个人，呼吁公众留意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不要随便在网上披露个人资料。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发生车祸，一架接载婚礼宾客的巴士失事翻侧，

電力嘅數量咧，即係同國內比就好細嘅啫。香港即係個好細嘅市場嚟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雖然國內個電網咁大啦，咁但係即係都四面八方供緊電，亦係四面八方咁攞緊電。咁、所以就都要睇下即係個安嗰個分配啦，同埋到時嗰個穩定性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睇下傾成點啦，即係同國內咁，同埋究竟係專線定係聯網啊？咁呢啲都係會有啲差異啦，咁樣。 所謂專線同聯網嗰個分別係啲咩？同埋個考慮係啲咩咧？係咪純粹係個價錢嘅分別嚟？ 價錢有分別啦。咁你拉專線就要可能要收地啊，要俾租啊。即係嗰個費用係比較即係新去建造個基建啊，咁呢啲費用都有一定嘅。咁、而即係聯網現有嗰個接駁就會簡單啲囉。咁、但係各有各好啦，即係每樣嘢都有佢優點，有佢嘅限制啦。咁、 從個穩定性去睇，係咪似乎應該係專線好啲，係咪可以咁講？ 都係嘅，不過都係要睇你源頭嘅。你專線都好啦，咁你個源頭一定穩定性啦。譬如話、如果佢自己去起間廠，或者佢即係指定嗰度係全線全部供應俾香港嘅，咁呢個咪穩定性高啲囉。係啦，咁但係價錢當然又高啲啦。咁所以都係各方面平衡囉。 好啊，唔該晒余遠請同你傾到呢度先。余遠請呢就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我哋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周伟业。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2023年今年春天离开了我们。这个星期我们一起怀念他的文学成就。我曾经和大家介绍过《为什么孩子要上学》这部散文集，散文集中写了不少大江健三郎的童年往事，也都写到他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日本四国山区森林的往事。他在森林的生活同一时间感受到森林的神圣和当中的暴力和原始。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描写不单止从神秘的角度出发，亦都包含着文化人类学的意味，例如民族学、村民的习俗等等。他经常说自己的树下，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树在山上面。据讲亦都是来自他故乡的神话。森林之中的树和当地居民和灵魂的再生有住密切的关系。同一时间，在大江的小说之中，森林经常有暴力场面发生，善恶同时存在在森林之中。 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面发表了演说《暧昧的日本的我》，尝试表达日本人战后那种犹豫不确定的状态。当中他讲到， 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他们和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大江的小说往往通过自身真实人生的经历所提炼，好像日本的诗小说那样讲出自己诗人的感觉。但是小说的发展却是事实和虚构交错，成为了一场日常生活中的冒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语》，作者大江健三郎，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期政府都有啲推动氢能发展同埋运输嘅措施，之前城巴嘅氢能巴士啦、嘉兴站啦等等嗰啲项目咧，都系获得政府批准咗试验嘅。咁啊，啱啱咧，环境及生态局啦，亦都话辖下嘅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咧，再多一啲项目申请，包括咧有港铁涉及到，就话以非载客形式试验喺屯门咧试行氢能有轨电车，以及咧系试用氢气场管拖车为呢一架电车咧提供氢气嘅。预计出年下半年就可以系完成一啲嘅筹备工作嘅咁样嘅。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即系如果喺港铁或者呢一啲铁路嗰度用氢能嘅列车嗰个情况系点样？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早晨。早晨，张连生。 张元生嗰个电话，我哋再继续驳翻下，有关于咧呢一个氢能嘅情况啦，咁就话用即系港铁用一个非载客轻铁系试用一个氢能去行驶，稍后就话会展开一啲嘅筹备工作啦，包括咧就住车辆建设啊等等咧系会有各项研究嘅。继续揾翻张元生先，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连生，可唔可以讲下你点睇话？即系港铁会有一啲嘅试验啦，系咪可以有啲非载客嘅轻铁用氢能去行啊？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或者有啲咩关注咧？又 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提议嚟嘅，因为多种新嘅能源嘅替代品啦，咁亦都可以呢、這个洁净嘅能源嚟噶，呢、這个氢能源系咁亦都可以帮助环境啊，保护环境啊，呢、這个系好嘅方向嚟嘅。 嗯，但有啲咩特别要关注咧，或者从个技术上面，而家系咪有啲嘅限制或者难度要做咧？ 而家其实咧，因为氢能源都系一种新嘅能源替代方式啦。咁有几个问题嘅，咁啊，第一就制造氢气啦。咁因为制造氢气而家嘅技术咧，都系初步阶段咧，仲未可以做到一个大量生产，其实都有少量啦吓，但系唔系。可以做到一個好似電油嗰個咁大量啦。咁第二咧就個儲存啦。咁氫氣嘅儲存都有特別嘅要求啦，亦都係有技術嘅難度喺度嘅。咁要處理咗呢啲先可以做到一個、okay. 即係可以日常使用咯。 不過具體啲都係等啲市民有啲諗法啦。即係輕鐵而家就係電嘅啦。咁點樣用一個輕能係推動到成個列車係去行嘅咧？咁究竟嗰啲輕氣點樣推動到成個列車嗰個運作係點樣嘅咧？ 其实咧个氢气咧个所谓氢而家系个氢电池啊，氢能源嘅fuel cell 叫做氢能fuel cell 叫做系 hydrogen cell 啦，其实系一个将氢气同埋氧气混合啦，咁啊呢个混合之后产生一啲热能啦，产生一能量，那个能量就可以推动一个电能摩打去行啦，咁产生出嚟嘅剩余嘅所謂廢氣啦，佢就係水嚟嘅，咁呢個變咗非常清潔。咁係啦，咁呢個係其實研究咗多年㗎啦，喺火車呢一行，都幾十年、二三十年㗎啦。 但如而家香港嘅即係鐵路系統咧，有冇足夠嘅配套可以即刻用一架即或者試驗啦，用一個輕能嘅鐵路嘅車咧？ 其实咧就因为咧好似充电站咁啦吓，即系譬如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啦，咁要有啲地方去储存呢啲氢嘅氢气啦，咁要有啲配套嘅，咁啊唔系净系话架车行嚟行去就得嘅，咁可能喺车厂或者一啲适当嘅位置咧装一啲加氢站啦，所谓即系好似加油站、加气站咁样做法嘅。 嗯，要几密噶？即系以香港嘅铁路网络咁阔嚟讲，要几多呢啲嘅？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難度的考慮，因為其實都用量是多少呢，要儲存多少呢，用量多大呢，這個可能港鐵就是這個接下來的試驗就要去找出最合適的一個方案了。 嗯，但本身 暫時沒有一個結，我覺得沒有結論 的。但譬如一個輕能的輕鐵先說，其實在他們除了說有一些加輕站一些地方去儲存，本身的車嗰、那個車廂啦、車身啦，或者成個月台，有冇需要有啲嘢係要配合嘅咧？或者而家嘅呢一啲硬件係配唔配合到咧？ 其實而家歐洲喺日本都做緊呢啲同類嘅測試嘅，咁都幾成熟噶啦。咁喺個車裏面嘅設計咧，其實都係一啲傳統嘅而家輕鐵嘅設計差唔多嘅啫。咁亦都係所有嘅裏面嘅配套唔係相差太大，但係會多咗一個所謂個輕能嘅箱咯，即係裝氫氣嘅箱喺個車廂裏邊，好似電油油缸咁樣嘅東西。 但係啲輕能嘅電輕鐵啦，咁樣先講啦，同而家嘅輕鐵其實喺嗰個嘅穩定性啊，或者安全性上面有冇啲乜嘢唔同，或者一個比較係點樣嘅？ 嗱，因為氫氣咧種比較易燃嘅氣體嚟嘅，咁呢個咧喺個安全性上面咧都要有少，即係有啲要考慮一下嘅，係同而家嘅 傳統用電摩打嘅輕鐵咧係有唔同嘅。咁你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個續航能力。咁而家係可以裝到幾耐咧，行到幾遠咧？咁呢係一個試驗嘅，呢、這個都係喺個初步階段，咁都係要考慮一下。 嗯，呢、這個從其他地方嘅一啲輕能嘅鐵路嗰個經驗有冇得睇到？其實個續航能力係點啊？有啲咩經驗係可以喺當中參考咧？ 其實因為全世界得唔係好多地方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數據都唔係太多。咁其實好多都係喺最近咗十年先開始做嘅，喺日本都係做咗唔係太耐。咁數據唔夠，都好難講係係而家係個咩問題啦。 Okay. 但係從技術上，你覺得而家實試驗就係話一個冇載客嘅輕鐵試用輕能去行啦，咁係咪淨係可以輕鐵用呢？重鐵係有冇其他地方係用過，或者有冇呢一個嘅機會係擴展到去重鐵都用輕能咧？ 唔排除將來可以去到重鐵嘅，但係喺呢個階段咧，因為其他國家試驗咧都係喺輕鐵，係一啲兩三卡車嘅鐵路。咁我覺得即係個發展方向咧，都係會去到重鐵嘅、嗯，但喺呢個階段咧，仲未去到個階段啦。 OK， 好啊，同阿張連生你傾到呢度先。張連生咧就係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有關於話呢一個用一個非載客形式試驗喺屯門行呢一個輕能源嘅有軌電車。港鐵方面都有話表示歡迎啦，話稍後會就住車輛嘅設計啦、行車測試等等嘅制定方案啦，並且完成相關法定審批程序，預料籌備工作會喺出年下半年係完成嘅。休息一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辅助生育系列将会讲解令男士不育的因素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就有黄色巨型嘅呢个橡皮嘅鸭咧，就喺维港嗰度咧系出现啦。啲市民咧都去到天马公园对出一啲嘅位置嗰度咧系影相啦，即系所谓打卡啊咁样啦。咁亦都话除咗即系香港市民之外咧，有一啲嘅游客咧都特登嚟。其实成个吸引力系点咧？或者对于旅游业嚟讲呢一类嘅活动，其实佢哋嘅睇法系点咧？而家旁边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Hello， 大家好，你好，早晨。 早晨，崔定邦，呢一个巨型橡皮鸭咧，就系6月10号开始系展览嘅。咁你自己留意到嗰个嘅人流或者啲旅客嗰个情况系点啊？多唔多人特登嚟啊？ 好嘅，嗱，呢一个咧，即系所谓咧呢只小黄鸭啦，佢都唔少噶啦，成18米高，摆喺维港上面啦。咁咧呢个咧，当然系其实对于本地我哋本地市民嚟讲啦，咁咧又或者其实旅客嚟讲，其实就真系有啲吸引力嘅咁样。咁因为嗱，即使系咧我哋一啲团队旅客啦，我哋未必可能咧及时系可以咧将呢一个宣传话到俾佢听啊，等一啲团队旅客嚟啦。但系个问题，我哋其实每日香港都有好多一啲可能係外来嘅旅客啦，又或者其实係可能内地啦，亦可能係礼拜五六日我哋好多一啲呢短途旅客，就係可能係深圳过嚟香港玩啦，又或者可能大湾区入嚟我哋嘅短途旅客啦。其实大家都即时掌握呢香港嘅信息㗎啦。咁所以例如喺大湾区入面啦，都知道呢其实喺维港上面啦有两隻呢小黄鸭喺度啦。咁所以旅客呢同埋喺今时今日每一个呢游客每一个市民都係 KOL， 因为大家都会呢打卡，大家都会玩呢小红书，大家都会玩 Facebook 㗎啦。咁亦都会即时将一啲相啊大家嘅感受即时去话俾啲朋友听囉咁样。咁所以大家都掌握呢知道有件咁嘅事㗎啦。 即係主要係嚟自一啲社交平台社交网站嘅宣传，就反而未必係官方宣传囉。对于一啲今次呢一个黄鸭对于旅客嗰啲吸引力嚟讲係咪？ 係啊，似乎咧，嗱當然咧，我其實都見到有一啲官方嘅宣傳咯，但其實主辦單位都好識用社交媒體去咧，做宣傳噶啦。咁所以根本上咧，宣傳咗呢件事啦，好可能喺一啲小紅書啊或者微博上面啦，好多內地咧一啲旅遊 KOL 啦，佢都嚟咗香港，都有講呢個小黃鴨啊咁樣。咁亦都好似尋日 即係我哋得翻一隻鴨啦咁樣，咁咧大家都會咧攞呢個去做話題開下玩笑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都係令到咧內地嘅旅客咧，即係特別短途旅客，咁咧都好清楚知道咧，即係香港有一個咧喺維港上面有兩隻小黃鴨咯，係。 嗯，但我哋係咪好難去量化到究竟有幾多旅客係因為即係呢個嘅巨型橡皮鴨而嚟香港，或者有冇睇到一啲情況啊？其實帶動到商場、食肆。其他啲周邊嘅收益咧又 ，OK 嗱，如果旅客好量化，究竟會多咗幾多旅客咧？呢、這個就難去咧去評估嘅咁樣。但有一樣嘢客觀咧係可以做到就係、是、咧。例如我哋本地居民都其實咧去睇呢兩個咧，就係呢兩隻小黃鴨啦，呢兩隻橡皮鴨，大家都市民都覺得係呢幾日都覺得好開心一個咧，即、就、係、是、城中話題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咁咧其實旅遊唔係話單單我哋咧今日有咩活動，之後下個禮拜我哋有冇活動啦咁樣。咁咧我哋係咧透過社交媒體，因為其實真係喺今時今日，每一個旅客都係一個 KOL 嚟㗎啦。 嗯。 咁咧佢都將呢個信息去話俾佢嘅朋友聽啦。咁咧喺大家嘅 Facebook， 大家都睇到咧例如可能維港啊，咁認識到香港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咧可以好客觀睇到嗰個效果嘅作用嘅係。 嗯。所以你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可唔可以話對旅遊業嘅幫助係個程度去到點啦？同埋我想知道其實即係旅行社本身係咪都已經收到啲消息，知道啊其實幾時係會有呢個黃鴨嘅展？即除咗官方的公布，因为其实我见五月尾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网民或者有些传媒是说发现到他在青衣那里出现，那个巨鸭在那里试水，你们是不是事前都有收到这些消息的呢？有些安排的呢？ 事前我们就又不是很知道呢，有一个呢，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商业宣传的活动，我们事前又不是特别很知道，咁咧，但一知道咗之後咧，其實咧，大家都關注，呢個係客觀事實嚟嘅咁樣。咁好啦，咁咧喺嗰個宣傳，喺嗰個宣傳入邊啦，咁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呢兩隻咧就係橡皮鴨咯。嗰個宣對於宣傳香港啊，或者俾我哋嘅客人咧，就或者旅行社係可以咧，就去推廣香港。那個作用其實咧、okay. 有喺度嘅，呢個 係。即係但係講緊就係推廣香港，就唔係針對住呢一個巨型黃鴨，咁就有一啲嘅團，因為佢睇翻2013年嗰陣咧，有啲報道都講啊，黃色巨型鴨首次嚟香港嘅時候咧，有啲旅行社咧係有舉辦啲海上觀鴨團嘅，咁當時亦都話即係有唔少人去參加啦。咁其實今次有冇類似呢啲團，或者係咪當中有啲限制咧？ 我就即係都係睇官方個 Facebook 就話啦、其實喺下嚟嘅呢個禮拜日父親節嘅時候啦，咁咧即係呢兩隻黃鴨又會有其中一隻啦，都會喺海上面遊下遊下啦，咁咧咁所以咧我。官方都有啲活動咧，係宣傳咧，可能係喺船上面去睇啊咁樣。咁、咧，但我相信咧，這個呢兩隻橡皮鴨嗰、那個咧受眾，特別喺旅客個受眾嗰度咧比較多咧，係好明顯係自由行嘅客人啊咁樣，因為佢可以咧即時嚟到香港，又或者可能今個禮拜日啦。咁咧有海上巡航嘅，咁其實旅一啲短途客人，其實佢可以比較快安排到咯，就未必係短途客人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崔定邦咧就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同我哋讲到呢个嘅巨型橡皮鸭啊，咁就系6月10号开始嚟到香港嗰度展览噶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